汉书卷36，楚元王传第6。楚元王交，字由，高祖同父少弟也，好书，多才艺。少时常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授诗于浮丘伯。伯者，孙卿门人也。及秦焚书，各别去。高祖兄弟四人，长兄伯，次仲，伯早卒。高祖继为沛公，景驹自立为楚王。高祖使仲与沈亦基、刘氏太上皇，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。欲项梁共立楚怀王，引西宫南阳入武关，与秦战于蓝田，至霸上，封交为文信君，从入蜀汉，还定三秦，诸项籍及帝位，交与卢绾常侍上，出入卧内，传言语诸内侍隐谋，而上从父兄刘贾硕别将。汉六年，继废楚王信，分其地为二国，立贾为荆王，交为楚王，往薛郡、东海、彭城36县，先有功也。后封次兄仲为代王，长子肥为齐王。初，高祖威时常避世，时与宾客过其秋扫时，扫宴书与客来，阳为庚进，老府客已故去，已而是府中有庚，由是愿扫，即立其代王，而伯子独不得侯。太上皇以为言，高祖曰：“某非敢妄封之也。”为其母不长者。七年十月，封其子信为庚甲侯。元王既至楚，以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为中大夫。高后时，浮丘伯在长安，元王遣子颖客与申公聚足夜。文帝时，闻申公为师最精，以为博士。元王好诗，诸子皆读诗，申公始为诗传，号鲁诗，元王亦赐之诗传，号曰元王诗，是或有之。高后时，以元王子颖客为宗正，封上邳侯。元王历23年薨，太子毕非先祖。文帝乃以宗正、上邳侯颖客嗣，是为夷王。申公为博士，师官，随颖客归，复以为中大夫。历四年薨，子戊嗣。文帝尊宠元王，子生，爵比皇子。景帝即位，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，子李为平陆侯，父为修侯，遂为沈游侯，义为渊渠侯，调为极乐侯。初，元王敬礼申公等，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为穆生设礼，即王戊即位，常设，后忘设焉。穆生退曰：“可 可以示矣。礼久不赦，王之义待。不去，楚人将遣我于市。称其卧，申公白生强起之曰：独不念先王之德余，今王一旦失小礼，何足至此？穆生曰：亦称知机其神乎？机者动之威，吉凶之先现者也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似终日。先王之所以礼无三人者，为道之存故也。今而呼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与久处？岂谓区区之礼哉？遂谢病去。申公白生独留。王务烧银豹二十年，为薄太后服司监，学东海薛郡，乃与吴通谋，二人见不听，须迷之。一之者一，使楚旧雅充于世。修侯使人见王，王曰：继父不无语，我岂先取继父矣。修侯惧，乃与母太夫人本京师。二十一年春，景帝之三年也，薛书道，遂应吴王返。其相张尚、太傅赵夷吾见不听，遂杀尚、夷吾，起兵会吴，西攻梁，破吉壁，至昌邑南，与汉将周亚夫战。汉绝吴楚粮道，是机吴王走，勿自杀。军遂降汉，汉以平吴楚。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李为楚王，奉元王后，是为文王。四年薨，子安王道嗣。二十二年薨，子襄王祝嗣。十四年薨，子桀王淳嗣。十六年薨，子延寿嗣。宣帝即位，延寿以为广陵王须五弟子，天下有变必得利，因欲复以辅助之，故为其后母弟赵何其娶广陵王女为妻，与何其谋曰：我与广陵王相结，天下不安，发兵助之，使广陵王立，何其上公主，列侯可得也。因使何其奉书为广陵王曰：愿长耳目，吾后人有天下。何其父常年上书告之，事下有司，考验辞服，延寿自杀。历三十二年，国除。初，修侯父既奔京师，而王务反，父等皆作免侯，薛属籍。后闻其硕见务，乃更封为鸿侯。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，乘山东之寇，求留京师，赵许之。父子毕强等四人供养，侍于朝。太夫人薨，赐迎，葬陵户。父传国至曾孙，五子绝。毕强字少卿，亦好读诗，能主文。武帝时，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，冠诸宗室， 清静少欲，常以书自娱，不肯仕。昭帝即位，或说大将军霍光曰：“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？初一引周公之位，摄政擅权，而被宗室，不与共职，是以天下不信，足至于灭亡。今将军当圣位，抵春秋赋，宜纳宗室，有多与大臣共事，反诸吕道，如是则可以免患。”光然之，乃则宗室可用者。毕强子得代召丞相府，年三十余，欲用之。或言父现在，亦先帝之所宠也。遂拜毕强为光禄大夫，守长乐卫尉，时年已八十矣，喜为宗正，数月卒。德字陆书，修黄老术，有志略。少时硕言事，召见甘泉宫。武帝谓之千里驹。昭帝初，为宗正丞，杂至刘泽诏狱，复为宗正，徙大鸿胪丞，迁太中大夫，后复为宗正。杂案上官事，阁主事，得长持老子知足之计。妻死，大将军光欲以女弃之，得不敢娶，谓盛满也。阁长公主孙谭遮得自言，得硕则以公主起居无状，是欲使以为光望不受女，常指何德诽谤诏狱，免为庶人，秉居山田。光闻而恨之，复白赵德守青州刺史，遂于复为宗正，欲立宣帝，以定策赐爵关内侯。帝节中，以亲亲姓锦后封为阳城侯，子安民为郎中右曹。宗家以德官宿卫者二十余人，德宽厚，好诗声，每行京兆隐士，多所平反罪人，家产过百万，则以镇宽地宾客食饮，曰：“富民之愿也。”历十一年，子相作柱尾黄金，当伏法，得尚书宋罪，会薨。大鸿胪奏得宋子罪，使大臣体，不以刺事至祀，至曰：“刺是缪侯。”谓至嗣，传至孙庆忌，复为宗正太常。薨，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，列校尉，至太常。薨，传子至王莽拜，乃绝。